D100 雖然對黎江沒有認識，但亦都知道黎江是雲南的一部分，特首批准到雲南，已經涵蓋了雲南以內。牛腩魚蛋因為湯顯明簽了名下去，就可以成為存儲禮物，在公帑支付。政府方面是透過路政署的同事，要求港鐵公司 在3天之內提交一個詳盡的報告。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兼漢、林毓華、宇文。 43，43，43，已經非常高了，根本這件事都不值得討論，你說每個國家的大學在自己國家的排名還有一些意思，當你去到全世界的時候你怎樣比，你在這方面怎樣比，譬如香港大學 其中一件事我們可以用多些時間去講，就是現在這個醫務委員會就會每年一，本來一次 每年一次給那些不是在香港畢業的醫生考試現在增加到兩次增加到一次增加百分之一百這個反而值得討論香港現在是不夠醫生的大家知道去到急症室排隊排八個小時十個小時十二個小時挺專科好像我們德全那樣我們監製心痛 心绞痛,去急症室去3次 但如果要排隊去看專科死了都未輪到他你明白嗎所以只有迫著看私家醫生就這麼簡單所以這個才是大問題我就不明白為什麼不是《蘋果日報》把頭條香港不夠醫生因為你不是沙打蒙 因為不是,因為報紙已經沒有了方向 大家都靠股《蘋果日報》是頭版是一個專組去處理的他們以為放什麼下去可以賣到報紙我問你香港大學排名排43跌了4位會不會賣到報紙你我問你賣不賣到報紙你說如果給你林毓華做總編輯你倒回頭你放 李嘉誠賣屈臣氏李兆基就賣煤氣做頭版可能更多人看那些是財經消息那些是教育消息你爭什麼還有很多東西可以放頭版可以說香港不夠醫生又可以放頭版死人甚至乎你說北區幼稚園說回你說 你現在幼稚園排隊排4天是啊提前4天我不明白為什麼現在資訊法不可以在網上報名現在報大學政府不肯介入現在報大學現在報哈佛你都是在網上報的為什麼要排隊哈佛全世界人都在排隊如果哈佛說以後我的表 就不會再讓你在網上申請申請所有人要去到波士頓就在哈佛門口排隊你知道全世界很多人會飛到那裡排隊當然啦這些就是做秀這些就是我們的鵪鶉的教育局有問題那些是私辦的意思就是說他不需要出聲現在最主要就是說不行他是學券制的嘛你問他要不要學券 做一件事不怕官罪怕官好像有些家長是登入去完全報不到結果都要自己去現在政府還說什麼2.1 我完全不設排隊的所有幼稚園都要上網的上網報名的大家很公道地上網報名香港考大學是否上網報名的我不知道香港Jupiter全部都是網上報的為什麼大學沒有人去香港大學門口排隊的 為什麼沒有人去中大門口排隊呢那你那個都說了如果你教育局有這樣的政策你的招誰做局長那個人拿著嘛他現在留下手尾考評局本來要做主席的嘛這些就是他的手尾來的七百萬元的現在就派喂我都不明白他們的藉口不對派錢不要緊如果你真的在職員做得好你有些所謂考評的考核那我老實出來說吧 還有不要說這個職業不是公帑你明不是公帑的理由不是理由不是理由很差因為多了事情做誰不多事情做我們那麼多事情做多了事情找外判的人幫忙不行的不是的他做到辛苦要給獎金他 安慰一下你辛苦他說流失員工會走 等於是泰國一樣而已嘛 我進來DBC做的時候是做DBC 為什麼現在做了D100呢 為什麼現在無端端做了視像呢 那我們是不是有要找自己有捐多些錢派呢不行的嘛大哥做視像的泰哥真是認了第二任任認第一我只是舉個例子他又可以這樣說泰哥很多東西說他認為他說的天下無敵你知道你一早知道是有視像所以穩定一個在視像製作方面有經驗的人他這個理由主要是泰哥買咖啡給你喝 他說炒蘋果這件事他說是為了防止人才流失但他派700萬是九成的人都會受益獲益這個是不是又大鑊飯事呢這個最不好的一件事我不是反對派獎金但你要有一個考評的制度你看他達不達標那時候我做立法會議員的時候 但你今次派了九成他的理由就是個個都做得那麼好因為原來是最後一次考試有高考有考評試他們多了工作壓力大了大班我認為他們回水你忘記了遲了公佈那些自己報名的會考生 搞到人家沒有輸讀回水怎麼說自己做得好呢你哪有資格說九成人都做得好每個都派呢接著又說我們不是公務員又沒有福利你進去做的時候就知道是的誰叫你不去考公務員誰你不去教育處做呢好像你的前主席那樣巴高頭 他做主席就走了做局長為什麼你整班人不走了做公務員就考公務員你考不到或者你不想做有很多原因你怎麼可以今天你就說我不是公務員你不是公務員你有很多職務的其他問題就是我不是公務員我沒有了公務員福利所以我們現在就要派錢如果這樣說整個原則都錯就是說他們根本這班人是被虐待的 被剝削的爭取加薪為什麼之前就不說呢你一早在立法會拿錢的時候為什麼不說一件事我們不是公務員我們又沒有福利沒有這樣我們要求撥多點款加薪現在不是的現在這個問題就是說你現在省了錢去立法會那裡拿了錢然後省了之後就大家分了去就沒有分得很醜了 差不多有身份證都有錢分的了有職員證有錢分的了通常是這樣的大班領袖會知道的公營機構如果財政預算年度之外如果花不完錢下一年會吸你錢的嘛拿回來付房幹什麼不是你有來的派了明年都是不分給你的你都是要有剩的派了是不對的所以整件事就是很簡單的吃大鑊飯即是 立就立,沒辦法,湯顯明也是這樣,湯顯明可以拿一些公帑 找ICAC那些調查員、調查主任去買魚蛋,有什麼不行才行 ICAC的頭還好意思告訴人,麗江就是雲南的一部份 你給我去雲南就給我去麗江,幸好特首沒有批准去美國 要不然由西岸去到東岸? 由阿拉斯加去到這個 這個波士頓不對所有這些做公職的人是的他一天可以告訴大家原來黎江是地球上一個城市特首批了他全世界都可以去不如這樣說吧邏輯真的有問題 現在整個政府部門到資助機構全部都是這一套思維 沒事的,這個世界的錢不是自己的 難聽說是街外錢而已有多少就花了它 說完了,街外錢 大家都明白什麼錢那些就是我們的錢所以幼稚園是昂居的幼稚園擺明就是以前的地產商賣樓花找白手套黨、飲桶黨去排隊那些人做善事要婆婆排隊拿米幼稚園就要家長在門口排隊拿表 即是告訴別人哪間幼稚園區裏面那條隊越長越多人在門口紮營那間就變成名校整件事就變成不是做教育的中間有些中介人去賺錢這次另外一個問題比較嚴重就是他在北區北區有很多學校 就算是裏面的校長的反應都說很多學童都是雙非的雙非的家長幫忙他住在大陸這個問題我們當年在討論雙非的問題的時候都會擔心除了醫療的對於香港那種壓力之外教育這方面會不會都是現在幼稚園開始超過七成之前的小學的時候搞到 本地的小學生跨區上學這個問題你怎麼看這個問題雙非這個問題但是班上有個方法最容易的就是進去內地開港式的小學港式的小學都未陳主權回歸的時候我已經說我們在風波的茶杯 當年97前我們已經講了我們寫過文章出過書很簡單那時候我已經說遲早香港的高地價政策再加上移民的政策你遲早一定很多人搬回大陸住沒辦法的這個一定會發生的因為很簡單你想想現在人住劏房 我給劏房的錢我現在深圳租層樓住現在就來不行了起碼居住環境好一點你搬到我去天水圍住我不如住在原來你在深圳來香港如果過關順利的話是快過你在屯門來市區的是快過的交通時間那時候我們已經提議我說如果你是繼續下去這樣 應該特區政府就找一些辦學團體譬如東華三院、保良局再不適合你連天主教、基督教都可以天主教就當然差一點基督教、確保羅那些已經一早已染紅了你就去辦學在上面辦港式的學校 有香港居留權的小朋友去讀就不用錢的好像香港一樣沒有那些有剩的學位就像加拿大一樣現在加拿大你香港人隨時可以去加拿大的學校讀書大陸人又可以去加拿大的公立學校讀書他有個位置剩給你你就收當地大陸人大陸人實在排長龍了那時候 在深圳排長龍入港式小學港式茶餐廳都這麼多人 排隊即是變成買奶粉如果在大陸搞一些港式的學校給香港人的子弟優先讀兼且不收錢照足香港一樣其他大陸人就排隊去讀賺他們的錢來補貼給他是就是不過大陸你知道你沒有關係的 你怎麼搞得定怎麼拿到牌做這些不是政府去搞政府要介入政府要介入你都說這個不多店局長他會動不是說由回歸開始我跟老孟董都說過你現在香港大學就去大陸開醫院但開醫院是賺錢的很不行很不行但老闆死去你知道嗎 他買了儀器不能用你知不知道不准他開不准他進來如果那間醫院開了是政府搞的醫管局和港大搞的又是給香港有香港身份證的人可以去看醫足香港醫管局的收費標準那你不是很多人可以搬回大陸住很多人申請排隊拿單程證來的或者甚至乎商飛他不需要來香港了嘛 那你就沒有了壓力你說起這些新移民這個女人我最討厭她叫麥瑞琦什麼事零售協會的主席現在就在牛奶公司做的在置地做的她就管這個 惠康啊、萬寧的，你知不知道他說什麼？內地客不來香港啊，香港會倒啊。 哦，又是文匯大公那些語調，是環球時報的語調。 這個女人呢，她就說自由行開放了十年，為本港零售面貌帶來什麼轉變呢？是人都說到的了，買個菠蘿包買不到，吃碗雲吞麵都吃不到，在銅鑼灣。金普多過71，左右不用左右，行兩步一定有間金鋪，行兩步一定有間標鋪。這什麼叫轉變呢？接著這個麥瑞瓊就認為呢，從來沒有想過在香港開店的外國品牌都紛紛來港，包括很多中價時裝品牌，例如有多年歷史的 Gap、Forever 21、都在香港開店作為跳板，供這個內地，又或者在香港開這個旗艦店呢，向內地客呢展示品牌，作為宣傳。上海有2000万人口，開到那裡可以被全部人看到你，但在香港開店呢，每年有4000万遊客看到你，不賺錢只是做廣告都有好處。他說品牌專門店呢，也是這十年的產品，以前的品牌就在百貨公司裡面展示，現在這個鐘錶、時裝、化妝品都在香港開專門店了。跟著最重要的一件事說呢，如果沒有了這些內地人，香港就會倒閉了。香港以前沒有內地人來，為什麼又不倒閉呢？我想知道。 因為有其他旅客來嘛。 我想問一件事，不是，我們香港以前沒有自由行，我們為什麼又不倒閉？为什么有了自由行之后，如果他们不来，我们又会想呢？跟香港变，这个问题真是一个很大课题。 大班啊，他除了说香港会想，他说香港人太自私了。 香港人怎么自私啊？即我们应该去，不要去铜锣湾，不要去广东道，周围都不要出去。周围都不要去了。 现在假期很多人是不肯去市区的了，真的。 我真的很怕出街，放假的時候真的完全沒有自己逼不到入去的，這麼小的情況。 為自由行發展新區，這個什麼新發，哇，這張報紙寫錯字。 不是，他說為自由行發展新區，勢必引來社會爭議，這樣讀嘛。 麥瑞瓊呢，就他說他都不怕了，即是都不用客氣了。不讳言了，即都不怕说了，大声说了。香港人太自私，针就没两头利的，听着。试下一个内地客都不来，香港立刻倒闭，兄弟。我们香港最穷的时候，60年代有很多大陆客来的。那些穿着游水裤攬攬着篮球来的， 那些是偷渡客， 我们去接我们去接济他。香港都不冧， 从来都没冧过。 香港几时会冧呢？我想问下 你不如说内地客不来，你铺租会冧。我问了，我们是不是真的拍手掌？阿通，内地客不来， 早晨， 香港有什么会冧？ 外地客不理， 港铁就没那么挤塞。 不是啊，这个麦瑞瓊，这个女人很巴闭的，这个女人就做零售的，她最巴闭就因为做过这个宜家家私，出名，跟着现在就入了去置地牛奶公司做专管这个惠康和万宁的。零售的，又是什麼零售協會主席那些東西啦，總之加人工給夥計 又好，最低工資時 他都有份，什麼都不好，總之就老闆大了。他現在說你太自私了，湯， 我太自私？為什麼？ 如果你們人歧視這些這樣的內地客，一支針沒兩頭利， 是不 是？如果內地客不來，香港就會冧啊！我想問乜嘢冧啊？今日你 咁一陣間咧都有我少少都提及到啊，有少少影響啦。一陣間講俾大家聽啊，或者我哋 我而家問咗你先啦，乜嘢會冧先啊？ 有啲旅遊業嘅人士就可能受啲影響啦。 受啲影響人講冧啊！ 冧啊，冇乜嘢冧喎嚇。 咩冇嘢冧啊？ 有咩冧啊？ 鋪租即刻冧咯。 哦，普通即刻冧。 鋪租啊，普通。 啊，鋪租冧。 再加埋樓價啦。 我以為你口齒唔伶俐嘅，你耳仔都唔伶俐。 唉，我唔聽到你咩嘛嚇，係咁冧冧冧，你答咗你先。哦，鋪租冧，個人冧唔冧咧？個人 好不好啊鋪租賃鋪租賃有些人自然住的租都會減一點吧什麼都會減吃物什麼都會減一點不是可以銅鑼灣恢復舊貌可以有南貨店可以有街行可以有南超南店可以有雲吞麵懷舊雲吞麵什麼都有就不只是金店好不好啊好 是好嘛我懷疑你有很多鋪收租看你的樣子這麼鬼叫他扔出來說鋪租納你好像很不開心如果是有鋪收租就不用被人罵了好了麻煩了手足誰罵你我雖然沒有對麗江沒有什麼認識但亦都知道麗江是雲南的一部分 特首批准下去雲南已經是涵蓋了雲南以內的了牛膽魚膽因為湯顯明簽了名下去那就可以成為存儲禮物在公帑支付政府方面是透過路政署的同事要求港鐵公司在3日之內提交一個詳盡的報告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兼漢林毓華宇文大班人笑完了8:44要報下時的宇文又要賣廣告的你笑完了大家聽的叫風波裡的茶杯 風波裡的茶杯正在通過互聯網正在進行全球視像廣播我們的視像早一陣子有問題但經聽眾投訴之後我們向美國的Livestream投訴他們查過香港的Livestream服務是不足以應付D100的 太多人看了令到他倒閉了所以現在他們正在改善中 據聞這幾天我看Facebook 少了這些Facebook 霸權不是的是他們不敢鋪上來的證明Livestream的阿里測試不過關了這次所以這陣子沒有人出聲那就好很多你上去看看現在有幾人在看你懂不懂看啊宇文 上網吧你懂不懂的沒理由不懂的這件事然後去TV那裡看一看是啊多少啊我在上網速度比你慢今天蘋果日報先說正題你上網的時候現在有530人在看很少人在可能那些人怕了知道看不到不看 講回這個排名榜就可以知道今天《蘋果日報》放在頭版那裡大事專商張揚說香港大學排第43差不多要下午跌了多少位本來是排35的是吧 你知不知道我現在拿著這個排名榜呢我們的助理呢我們的節目助理呢就立刻上網呢就將這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全球大學排名榜 2013年至2014年 我講了出來之後呢大家就覺得不需要理這個榜了因為我們香港大學就本來排35的現在排43我看回了 比他排名低的那些我熟悉的大學 排第47那間 就叫做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這間就是美國的名校不過香港人可能不認識我們不要理有間香港人一定認識的 Boston U 我老友記是Irwin 現在謝瑞麟的主席兩夫妻不是啊 主席謝瑞麟的兒子和他的新抱 都是這間Boston U畢業的 他都是排54 還有一間Ivy League美國長春藤大學 在美國排名是十大以內的潘啟迪的公子在那裡讀的你認識吧林毓華阿力你知道Blank排第幾排第五十二我問你全香港的家長如果你有能力的話你給兒子去美國笑到咳讀這個Blank還是想在香港大學讀還是在新加坡大學讀呢 我問你,Blank都不讀 Blank排53,所以這些全世界排名表你可以扔掉它的52。大伯你那時候說讀醫生是不是?John Hawkins,有什麼Cornell,那些是20名前的。那些當然啦,那些OK啦,但我現在看回香港大學以下那些,即是說給你的排名可以不理。香港大學拿到排第43,要拖雞。Blank都排52。 我問你做老闆有個Blank的畢業的學生來有個康大學生來請誰看什麼崗位你知道很害怕請學歷是超越的我們純講學歷其他事情不要說了可能是我兒子來結工實請他實請不過減薪工會要他捱苦還有52 就是UC另外排第62排第65 Rice University Rice 98還有香港人最想進入的陳啟宗經常在說這個叫西岸的哈佛USC排第幾知道嗎 做這個醫學院院長的University of Bissell 排79 即是排43的大學 請排79的大學的其中一個院長來做校長 這個應該是新聞了 排第80的就是我有個老友 那天被人駕車逆線行車 法官說應該告他危險駕駛 那個叫林健鋒 在小哈佛 Tough 排第80的Tough 你知道嗎袁利明在那裡畢業的排第80 不用再說了以後逢全世界排名表林毓華你不要再說了看美國英國看英國香港看香港沒得比的蘋果和橙不是的通常你還要看我還要查多一件事它雖然說是世界的二百排名最高的大學但應該後面還有一些解釋它有 這些什麼條件的排序呢多餘的永遠是看排第幾的你老爸你那時候考試回去問肯定幾十歲仔不是便宜我老爸從來不問這個問題即是這麼說你考第十五考第十他不會再問為什麼考第十什麼科考高一點分什麼科低一點分我們的家長好的就問 你出年升不升到班是不是這個問題如果香港子女的家長都是好像想法的細化這樣我告訴你這些排名榜叫大家不要迷信不可笑你不可能香港大學排名在Blank的上面還要差幾條街Blank排52 是想都不用想的你問任何家長如果有能力的話你除了讀醫讀law你給他香港大學讀還是給他Blank讀講完都不用講浪費時間你明明簡直這個表可以扔掉他的所以我年年逢一個time出這個表我就笑了因為年年都有些笑話罵出來所以就省時間不要講了你只要打電話問問潘啟迪你問他是香港大學畢業的 他的兒子在Blank讀的你問他香港大學排名高還是Blank應該排名高在他心目中真的打電話給潘啟迪問他他是教育專家<笑> 他的女兒在哈佛讀，兒子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45，所以你說如果蘋果日報將這件事煞有介事 放在頭版上,香港大學跌到43,然後我做編輯就很簡單,香港大學排49,然後Bistro排79,應該說全球排名43的香港大學,請全球排名79的大學醫學院院長來香港做香港大學校長,可能還有些人看咬 都可能捉到一些eyeball,或者可以吸引到人的眼睛,就這樣說完,不如接下來就下一條條看,為什麼不讓梁卓偉做呢?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梁卓偉為什麼不可以做呢?梁卓偉籌款肯定比他厲害,如果香港籌款,就這樣說,現在告訴大家不要迷信這些名校,又不要迷信這些排名,其實每個家長,每一間大學 每間學校一定有科目是優勝的,有些在這間大學讀law的最厲害,有些讀醫的這間最厲害,有些讀科學的最厲害。有些是拍電影的,是吧?Carnegie Mellon 排第幾?要看一下,如果不是可能排到很低就笑得更少,Carnegie 加拿大的UBC 排名可以在Brown的前面 這些陷阱是笑話,所以我不是說大家都不要看,你看排名吧。UBC31,就是高於Brown。你說在美國,加拿大,你問人誰會選他這個UBC,很一般的。我問你,我現在再看看,這個真是笑話表。還有新加坡排26。 南洋就排得低了,還有一件事,他最過癮的一件事,就算在美國的大學的排名,他都搞得亂了,但在美國Brown的排名,就一定先過了UPenn,你明白嗎?他連自己的各自國家的排名,如果撈到這個表那裡 就會有個問題出現了,我問你了,你信美國大學的排名多啊,就住自己的大學啊,因為你信這個不知道用什麼做標準的全世界大學排名都不是開玩笑了。當然信自己的啦。當然信自己的啦。我當然信美國佬告訴你哪間學校最好啦,如果我要去美國讀書,我怎麼會看你英國佬出這本Times,什麼排名榜啊,是不是?根本亂來的,那麼說完了,不要說了。 有什麼要說,講回這個醫生,香港現在是不是缺乏醫生? 剛剛劉美華提到John Hopkins,John Hopkins就是美國最厲害的醫學院,其中一間 還有幾間出名的,哈佛也出名,如果讀醫,哈佛、Stanford John Hopkins,UCSF UCSF,看看排名排第幾 哈佛的專家跟我們香港搞過醫管局怎樣再用蕭教授,那時候我們在風波跟他喊過架我去美國見到他,大家都記得,那時候跟你通過電話 現在香港就不夠醫生,現在因為又是自由行的問題,你想想以前我去驗身,我養和,只是見到香港人,現在全部講普通話,現在所有,你就算每一個地方,所以香港有什麼辦法不倒呢?倒的原因是因為太多自由行,就不是沒有自由行來香港而倒,所以這個麥瑞瓊就亂說的。 又這樣說,實情你又將他的意見曲解了,他實情是說,不如我們大嶼山開多個零售市場,去商場。我們不會反對的,香港人,香港人又會反對,怎麼反對呢?根本就不應該。 在大陸邊境下去沙頭角下去以前在中英街將那裏變成整個商場去建大商場去做奧力沒問題賣奶粉奶粉專門店開一間有這麼大的貨倉在那裏全部賣給大陸人有什麼問題我不知道說什麼她根本就不懂事因為我最討厭這些人剝削勞工 當年最低工資又說會拖垮零售業結果現在怎樣現在你出到30元請人洗碗沒有人洗60元都沒有人跟你做關你什麼事為什麼不說自由行令到我們勞工的工資增長他們做生意都沒得做經常就說勞工的薪金就不說舖租 說醫生,現在香港根本不夠醫生,又不夠護士,醫護人員嚴重短缺,我們香港很多,我們不要說外國醫生,外國人,我們香港人很多香港人走了出去外面讀醫,去英國又去澳洲又去加拿大又去美國又,為什麼你不讓我們這些香港人在外國讀完醫之後 回來香港行醫為什麼不給就是醫醫相違如果今天很厲害的醫生包括李國章厲害醫學院院長厲害你知不知道他們都不是香港U畢業的如果當年不是因為英聯邦醫生來香港可以註冊的話<笑> 今天你就不會有梁卓偉你亦都不會有李國章人家當然有但不會在這裏做醫生可能他都不回來了你做不到醫生回來做什麼梁卓偉可能留在多倫多有沒有袁國勇教授袁國勇香港U有很多都不是問題就是為什麼香港人在外國拿到 在醫學院畢業而拿到資格的資歷為何不可以在香港行醫你可以像新加坡新加坡就有個名單不管你是什麼英聯邦好什麼都好總之在這些大學裡面畢業經過審核之後你在那裡畢業你來到新加坡就可以執業有沒有美國學校的有全世界都有香港為何不可以這樣做香港就不是你要一人考試怎麼考啊一年考一次 還有一年考一次考不到就出年再排隊還有問這些東西你在外國來答不到的現在聽新聞我雖然沒有對麗江沒有什麼認識但亦都知道麗江是雲南的一部份特首批准下去雲南就已經是涵蓋了雲南以內的了牛膽魚蛋因為湯顯明簽了名下去 那就可以成為存儲禮物在公帑支付政府方面是透過路政署的同事要求港鐵公司在3天之內提交一個詳盡的報告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 主持鄭兼涵、林毓華、宇文 全世界如果一間大學可以排到第43 不要說以前排35就很厲害你想想全世界有多少間大學但問題這個排名表我一直以來都認為是開玩笑的很簡單我叫你林毓華去找加拿大一間名校 叫Western Ontario 這間巴閉是全加拿大最出名的商學讀business的蔡東豪在那裏畢業的想想可以在200間裏面都找不到你的那是可能我找不到而已不是我在100裏面沒有啦林毓華當然是眼花但是在100裏面都沒有的我又問你你情願在University of Hong Kong讀香港大學讀或Western Ontario讀這個又是不用問的 最開玩笑就是香港大學排名高過Blank這件事都是不用說的所以這個表就不用看了不要再看了不要浪費你的時間這個麥瑞瓊這件事真的要說的因為自由行這件事你知道我們D100 我們從來都不歧視新移民，也覺得香港多人來玩沒問題，我們香港人去別處玩一樣，以前香港人去到哪裡過年、聖誕、復活節，整個日本、整個銀座、整個曼谷都撞到香港， 周圍說廣東話，所以真的旅行不應該這麼旺季，這不是問題，但問題是香港可不可以承受到4000萬。 你搞那些4000多萬裡面好像有4000萬是一個即日來回，那些如果你直接就在一落火車一個站，你就可以在那裡買東西，買水貨買什麼買什麼，接著就回去，可以弄到單軌車給他都可以，即是很像當年Detroit有一個單軌車。 就在入去市區就不讓車入市區，你都破產了，就買了一個整套東西拆了搬去深圳黃江那裡重新組合過去，我們過來香港，現在在美國那些商店商店你認識嗎？我教英文教過，Common你不認識嗎？什麼叫Common呢？如果你怎麼解字什麼叫普通，但現在不是叫Common是什麼呢？ 就是那些商場的大商場一座一座貨倉好像飛機的輕架那樣，會飛機庫不過貨倉就是專門店來的，有Costco、有Walmart、有賣狗糧的、有賣office 直接叫Walmart在那裡開，東涌就有類似這樣的店鋪，整座就是店鋪，一間的是一個店鋪，賣玩具，又被人罵中國化，大陸很多這些，美國的，這叫Common，在美國叫Common，那你就開這些商場在邊境，那些人就坐單軌車過來，買完就走，又不影響我們有經濟收益，當然沒問題，我們香港做轉口，貿易沒問題。 但問題是你這個麥穗瓊說的我不喜歡，你沒有內地客人來就會想這個跟《環球時報》說的有什麼分別，我們香港人就靠自由行養活我們，沒有自由行香港就大家就吃米田糕了，那689先生都說是他打張牌醒我們救我們，他真的相信的。 當年沙士之後，大哥董建華有直線，你猜好像現在鵪鶉特首那樣，好像梁振英那樣上到內地，沒人騷擾他，大隻官都見不到，他的夥計也見到，曾蔭權以前最厲害就找廖輝，但都可以找到胡錦濤，但問題你現在梁振英找誰，你說董建華那時候怎樣巴閉？ 我有直線打給江澤民，他是直接的，我們有個中國專家，上海幫，港澳版bypass中聯版的，他當你死的，董有件事他就最厲害，他有老闆，有什麼打電話給阿江，喂，自由行靠你梁振英拿回來，你供不供道的就對董先生，幸好我們跟董先生，董先生腳痛，他再踢多一腳，所以這個600元就是忙本，什麼都贏，兩元搭車，現在我兩元搭車要多謝他，我為什麼要多謝你才行。 都是習近權都未能夠做事，好事就說自己做的，壞事就說原來是前朝政府留下來的蘇州市，大家打個電話來，831-138，說一公道說話跟這個麥瑞瓊說，其實今天我們應該杯葛這個，因為這個麥瑞瓊說完這句話，今天我自己一個人，我就不會去維康的了。 亦都不會萬寧買東西，即是你幫了一陣子，今天買東西，麥瑞琦什麼人，沒有自由行香港會倒閉，沒有內地客香港會倒閉，我們香港人就說有內地客香港會倒閉，那個帽子少了兩畫，他還要說香港人自私，還要說我們自私，你坐我們地鐵，你整個 海洋公園、迪士尼就本來倒閉了，全靠自由行，海洋公園不用去了，迪士尼不用去了，現在連露營都不用去了，廁所也不用去了，有什麼地方要香港人可以去的，你在自己的屋裡，但我在中環，譬如你這些人在銅鑼灣活動開的， 本來被迫迫了北角，北角再被迫了鰂魚涌，鰂魚涌被迫了三幾灣，一路不停迫迫我們沒有地站的。那你還說我們會倒閉，跟著我們的醫療系統、教育、交通，完全我們付出的代價，我相信如果大家真的要找雷鼎明，你叫他不要在這裡有空計算 在亂計算，你計算這些更好，我們基建、我們社會的代價，你接待這麼多旅客，有個社會代價，有個通脹，你要計算一條數，分分鐘可能得不償失。我們怎麼會想呢？我想香港人很多人，好像最近你寫的篇文章，每人夾十元，每人夾十元就不用自由行來了。 其實現在不用計算，每一天你問回每個香港人，承受著什麼，這個已經是最實際的數字，不需要所謂的經濟學家來幫我們計算這些數。不是，我現在最不喜歡就是你這些人，你不要緊，你做生意，你麥瑞瓊當然啦，你有花紅分的，一年分分都幾千萬人工，我怎麼知道？現在萬寧開到到處都是，全部都是賣內地的，現在全部都是，奶粉、化妝品那些，全部都是針對內地客的。 現在的萬寧跟以前的萬寧是很不同的，分分鐘就行進去，牙膏都沒有知道你賣的，我告訴你，我問題就是你做人要公道，我都不跟你計算麥瑞瓊，當年你說這個最低工資我都不理你了，這個僱主協會經常出來跟勞工階層對著幹的，這根本是無良僱主，這個叫無良僱主協會。現在你還走出來說這些廢話，沒有這個內地人呢？ 香港人是自私，沒有內地人就香港會倒閉，你說這些話說話你是傷了香港人的心。我們很多香港人就說其實沒有自由行，香港說我沒有自由行，我沒有呢，你說這些話是完全與民為敵的，所以我就說聽眾可以打電話來1831-138，大家說一下沒有自由行，香港會不會倒閉。你說過黃金周， 現在最好笑的高永文大喊十，大家都知道了，他做了壓力測試就做假的，全世界最假就是這個，什麼叫壓力測試？你測什麼？你除非你現在解除了我在黃金州，我7天，如果真的要做壓力測試，要不要請顧問？你請我都可以，就這7天喝水喝大貨，帶奶粉，那兩罐取消，那你才可以測試到 如果香港的媽媽買不到奶粉和你死過，不是，高永文這麼高民望，他就真的不會中計，你老點他真的。這個多餘爺落了命，一定要撤，一定要撤，梁振英說撤吧，黃光亞和梁振英說你撤吧，梁振英說我撤，不是，高永文你撤吧，高永文撤吧，現在一定撤。那黃亞的孫去哪裡買奶粉呢？ 你又在亂說，你那天有沒有聽我說？你猜擔心你高管，他只說一句話而已。 說我四歲孫女沒有奶粉吃的你知道你家裡的後花園全部放了奶粉嗎多少人送了給她你不用擔心你高官他那一種在門口賣奶粉吳光雅的大宅門口大哥高官沒有奶粉吃他真的反映大陸的人他不是說自己高官你不用擔心你說黃光雅說 我女兒我孫四歲我要離開港獨拔稅讀聖保羅男女你看看能不能入到立即開個位置加張椅子都可以不用擔心大陸的高官領導他要什麼又什麼他一說沒奶粉你知不知道那些什麼保皇黨什麼自由黨什麼富貴黨什麼民建聯政協人大地產霸權 全部一車車奶粉運上去給他什麼由荷蘭包機他什麼都可以所以你真的擔心傻的人說因為黃光雅孫女沒奶粉吃所以怕他不是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就是說說的是大陸那些同胞感受還有一件事不只是奶粉那麼簡單現在還要撤了港人港地總之任何因為我們 昨天你梁振英前日在國慶酒會做香港公民要我們做中國公民一視同仁為什麼分開香港人和國內人為什麼有港人港地他問他為什麼要他是不是吃了內地地產商的茶禮是不是我們進去買內地的樓一樣有那個身份呢 不是香港人可以上去買樓的不同價錢不同的大哥當然啦那些房地值那些產品你真的啊我有一個朋友在北京的他那些樓就百多二百萬一間很漂亮的二千多呎我說挺好買一間行不行我說不賣給外國人那就是不同的嘛除非他說我們香港公民成為中國公民之後我們進去買屋又是這樣的我情願不買劉德華你做了 留下你做了你做這麼恨做中國公民你要做到夠了你不要叫我做有些人可能有些業主可能覺得這樣是一個投資機會你要做了你肯放你就行沒有自由只是說一件事夠沒有自由昨晚我們說了沒有遷徙自由沒有選擇職業自由沒有言論的自由言論那些不要說這些生仔沒有自由讀書沒有自由有你不要生多一個生多第二個就沒有自由 不是你可以罰錢的嘛罰錢你上一次扔到我們僱主有大陸可以罰錢生多一個不行有錢那沒錢的嘛不如說我有錢就更好過做中國公民那問題就是接著還有人權法治你不要說他太高深我說一些膚淺的東西給你聽你要做中國公民啊大哥最慘的就是連吃東西都不知道哪些是 吃鬼死你啊不是為什麼他們這麼精就是香港賣東西但問題買賣一下香港都沒有東西賣沒有真東西賣的時候香港要賣假東西的了很簡單的你每個人來香港搶奶粉大陸的奶粉他們不買的就算是華明是外國名牌他都不買的在大陸運過來賣給你慢慢撈一下就撈一些假東西下去香港現在說都是說吃煙都是很多是水貨煙來的 沒有完稅今天仲愚蠢你看報紙說現在香港每吃多少包煙兩包煙裡面有包假有包很高的很高的多少包煙裡面有一包不是走私煙不是假煙是私煙我問你為什麼香港就說香港因為港即是海關做得不好不是你們每個人看東西就永遠就不看為什麼的 就說因此之故令到我們的庫房每年的稅收損失了3億 我告訴你為什麼叫損失3億呢其實政府不是恨那些稅只不過如今於徵你又明白你知道我是反吸煙的先鋒其實政府為什麼要立那麼重稅呢煙仔 不是為了賺那3億稅 他經常都說因為這樣可能醫療開支多了很多所以才立那麼多稅但現在問題就是說你抽重稅如今於徵他就走私私煙就來香港現在香港人不是很多人都在吃私煙這個問題就是大家要教大家看這個問題問題不是說 令到香港庫房有損失因為政府根本就不欺負那幾億因為那些得不償失 現在問題就是倒轉頭就是說你就算加重稅你禁煙因為有私煙人一樣是這樣吃煙法所以問題就是林毓華說得對你海關就要做事你沒辦法的你這麼多水客你帶奶粉過去你要帶回東西回來這是補償貿易那些水客就帶回煙過來他賺兩次錢 你明白嗎香港就帶奶粉過去你在大陸就帶煙仔過來那你就賺到錢你說到這些地下的物流業好像很有系統當然是很有系統有錢賺我告訴你只要有錢賺我跟你說就自然有人想的林毓華你每天都像後生的時候現在你老了我不知道 天天一度絕對可以發達現在沒有了我們已經投降了33億的稅全港反私煙大聯盟怎樣33億他說流失了是33億不是3億3億就很少33億對政府來說都是很少的情願不要如果你人不吃煙要更開心你問財政司 如果香港這麼多130億又多不多呢130億又多不多呢130億是甚麼來的呢現在說我們醫管局的醫院要做裝修提升130億那就很少錢130億還有應該做的很多醫院老化都很重要所以這件事反而再加上香港人口越來越多這方面我嫌他做得不夠多 你想想剛才大班說得很久醫生人手短缺這個問題不是今時今日出現已經是出現了10年多了很久之前行內的人已經在說青黃不接高級的醫生去了私家流去私人市場找真銀大班經常批評他們找真銀這個又是自由行幫助令到為何醫生可以這麼多人流入私人市場就是這個原因 其實今天還有很多事情要說你好像市建局那樣當時張振遠做主席的時候就答應了嘉咸街和卑利街的重建項目分階段的話說現在做生意的30多個商販他說本來第一期的濕貨市場 重建項目今年2016年落成之後即是今年2013年才要他們搬走但現在蘇慶和做了主席之後那些前朝的事情不關我事了上個星期全部收到市建局的信要求我們今年底提前清場而且不會獲得續租其實我們有個老友記當時說你有保留 保政府西座那位女士有個團體的保加合街羅小姐叫打電話給她問她這件事她還有沒有跟進有的她一直是加合街是她一個很重要的爭取說我們要保留那個不要經常說要拆卸 現在除了嘉咸街之外觀塘也是另外一個現在那些商販還有香港最大的豆甲店鋪的老闆都說要捍衛到最後一刻這個就是觀塘沒有啦觀塘一定是成定局的觀塘肯定是定局十幾年前已經提出來的一個計劃他現在開始落實 另外還有黃錦星這個一見發財黃錦星的樣子我告訴你不用化妝的扮鬼你看到那些堆填區昨天《明報》打鼓嶺新界東北的堆填區仍然浸漏污水排到江遼河這些浸漏污水有個名詞有個新名詞阿通 那些堆填區流出來的水叫什麼你記不記得記得垃圾汁誰說的那個女人忘記了名字陸公衛超標61倍大哥跟著他說可以理解是可以理解的黃錦星叫他喝了他 如果扔了一件髮財在河裡更好要在浸一個小時讓他知道是否可以理解這分鐘有沒有通有這分鐘有通麻煩手足下一分鐘可能沒有知道我雖然對麗江沒有什麼認識但亦都知道麗江是雲南的一部分 特首批准去雲南已經涵蓋了雲南以內牛腩魚蛋因為湯顯明簽了名下去就可以成為存儲禮物在公帑支付政府方面透過路政署的同事要求港鐵公司在三天之內提交一個詳盡的報告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漢林毓華語文做報紙公信力做傳媒當然很重要尤其自己認自己的公信力第一的報紙老實說擺烏龍這些 都不奇怪,這些人,昨天我們連他每天賣多少錢的份都搞錯了,昨天我們搞錯6元,8元,8元是藍華早報,他這個明報昨天看過了,沒有認錯,今天都沒有,有嗎?找人狠狠自己的腳,好像我們這樣才看到,他就說沈旭輝, 那段就擺烏龍因為沈旭輝說香港人現在可以拿美國免簽證去美國所以林毓華就排隊去拿當然不是錯了沈旭輝就擺了烏龍乘機拿這件事出來就當交代了好像我們這樣 曲線去認錯整件事認錯教這些就叫語言藝術為何要拿出來說這叫語言藝術這就是完全他們的老總這個叫劉俊濤跟梁振英真是孖生兄弟怎樣巴閉法昨天我們罵他你也要明報也要 報道當然不只是被人罵你以自己都要報道以示公允他今天如果你不看所以林毓華看不到在八卦版裏面沈旭輝擺烏龍以為美國被港人免簽中大社會科學院的副教授沈旭輝平日除了評論國際事務也有玩Facebook 就講國家大事但沈教授和明報即時新聞一樣都有眼大看過龍的時候你要看到語言藝術因為我老實說我現在在教書第一他要捧高沈旭輝沈旭輝這麼厲害中大社會科學院的副教授 他玩Facebook 講國家大事但同明報式的 即時新聞都是一樣都有時眼大看過龍即是說要找人群蓋自己的腳如果有一天你的兒子即是宇文你的兒子小你的兒子當乖兒子看你的樣子你的兒子都乖但有一個無犯身的一天回來你就看到他遲了回家問他為什麼被人留堂 你問你為什麼留堂兒子小明也留堂為什麼說小明留堂因為小明是全香港考第一全香港考第一私生眼中最好的他都犯錯小明也留堂即是說沒事了這些就叫語言技術了 大班,你講起這件事,通常這些是我們小時候才這樣來講的 這些叫語言藝術,找人群蓋自己的腳 給了免簽證香港人 他還截了一張圖放在自己的Facebook page 不過很快就有網民指證他說網頁其實在說美國人來香港免簽證沈教授也很聰明很快地刪了一個帖子接著才說自己明報即時新聞前日早上一樣犯了首文之誤首文之誤我都說了當然不認編輯我都說那是一個操作原理將特首 稍後致辭誤直為辭職在一個大烏龍兩個小時之後更正和致歉你說這些是否還有資格明報還有資格所以一天不撕掉公信第一那件事不該大家不要買一份報紙因為還有一件事錯昨天宇文指出來他說中共產黨 建黨六十四年六十四年其實就是九十二年今天都沒有更正了不見了紮紮低低一博算了明報是這樣的所以這些就叫公信力我們聽個電話我們電話旁邊就在聽眾我們電話就是一八三一一三八看看我們香港人會想是不是看他說什麼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大嶼山住咧，嗰啲人咧，啲小朋友咧，直头上车，我已经俾佢上先噶啦，已经。 嗯。 佢已经一上就三成个人趴晒喺啲椅度，霸住啲位，佢已经打尖噶啦。 嗰啲咩人嚟噶？嗰啲小朋友嚟。 小朋友，跟住后面有几个大人咯，咪就系上边啲强国人。 系啊，好得人惊噶，佢又仲要拖埋夹上去添噶，唉。 我话哇乜，我话咁都得啊？嗱，你小朋友，我俾你上先啦，你仲趴喺度炸住晒啲位啊？我咁都得啊，你哋。 嗯。 跟住好啦，啊，去半澳啦，旅行购物翻嚟已经又系啲哇，几多孭晒背囊，几多人上车，唉，我哋真系好惨啊！而家俾佢哋唔能办现晒。 张小姐，你住在大嶼山的邊一度啊？梅窩， 係啊， 梅窩 真係。不過咧，我好彩入咗嚟住咧，我可以避咗啲人，我知道裏邊好清靜，我唔出去就冇問題咯，出去就好大問題啦。跟住去海洋公園，哇！我十幾年都冇去啦，我舊年聖誕節去啊，我睇水族館咋。个小朋友四岁到咋，已经喺我个啰柚拨开我个啰柚啊，就唔使弹开 咁离谱啊！ 咁你应该同佢讲啊，你真系好得意哦，咁啊嘛，搣下佢嗰个，搣下个面珠灯啊嘛。 好啊，咁佢拨开我，佢啲父母唔使理佢噶喎，觉得佢好似好叻啊！啊，你真系叻啦咁样。 咪咯，你又赞埋一份噶，你知唔知咩叫西南二百虎啊？但系摸下个头。哎呀，你識講普通話噶，我唔識啊！你話你真係乖啊，好精靈啊，你個仔好叻啊，好醒目啊！ 哇，你哋咁樣個教育都得嘅嚇？ 係、哎，你唔好啊！你聽我話啦，嗱，你幾廿年前聽我講有着數，你聽我講啦。 十幾年前咯。 十幾年前，你今日又聽我講，你就見到啲情形咧，阿宇文示範一次講普通話，摸下個頭。哎呀，你真係精靈啊！你個仔好醒啊，咁叻嘅，咁你點講啊？讲普通话点讲啊？ 你这小孩真可爱呀、啊！ 咁跟住咧就揾只手搣下个面珠灯 啊，真乖， 佢喊噶会。 你教佢，你唔使教佢噶，你净赞佢。唉，你话内地啲小朋友真系醒目过啊！即系我哋香港啲小朋友嘅，咁即系等于香港啲小朋友去到加拿大咧，加拿大人就话香港啲小朋友好醒嘅，因为香港啲小朋友系精灵啲噶嘛。加拿大嗰啲又比較嗰啲土生咧，又比較純啲噶嘛，咁我哋咪要讚佢咯。嗱，即係你去到金山，你啲親戚係讚你啲子侄，啊，香港出世細路係好醒噶喎，咁我哋而家 實 質 都唔係真心讚噶，係咪？我嗰啲係老人精靈。 即係反而要反思下， 我哋 講 翻 啲， 我哋 咪讚 翻大陸嗰啲嚟嗰啲話，喂，小朋友，你個仔真係哇師奶啊，唔係同胞。 你的小朋友真的很棒，以後可以做黨員就行了。 你知不知道商場東涌的商場的人買完東西個貓曬在那裡坐在那裡打開那些夾在那裡撿東西的可以這樣都可以在商場裡面那你走過去跟他們說一下你們真的厲害走來這裡買東西是啊這裡的東西很便宜買多一點那樣<笑> 就快點走了如果你去不是這樣我哪裡都會去的我難道以前海洋公園開的時候還沒有我們去是不是先是你們那些人一來了我們就已經我哪裡都不想去了你知不知道海洋公園買奶粉本來打算讓我們踢爆了是啊那時候你沒有聽DBC被我們踢爆了去 我已經沒有聽心機了繼續支持這一百多謝你各位聽眾就是袁先生袁發終於來了昨天博你不能博到你袁發我是自己有的歡迎歡迎前天早上宇文提及習總的父親習總軍是十大元帥之一我更正了是八大元老是 十大元老是不是元帥我就想到十大元帥就是朱德林彪、德懷、何龍、陳毅、葉敬遵、葉劍英、劉伯承、徐向前、羅永煥這十個其中是沒有習近平軍的前天梁振英發表國商講話讚揚中共怎樣 怎樣發展怎樣怎樣進步香港就得到很大的裨益六八九就離不開講大話的本色在我眼裡面CY真是沒有了到中共成立初期就一窮二白有廣澳關係的親友在深圳拱北兩個關口大包小袋去接濟親友政府亦都 是靠港澳兩地吸收外匯支撐以美國為首對大陸全面禁運國內同胞就苦不堪言文革之後老毛瓜的老襯鄧小平復出矮仔多計三上三下大赦天下偷渡犯地主惡霸既往不咎 紛紛落逆於途一窩蜂就回大陸去投資市場大陸成為廉價勞工市場於是經濟起飛說真的如果沒有港澳同胞台灣同胞全球華人的資金帶動中共還是封閉雨生啊雨生俄羅斯幸好有 他們現在不是這樣想法了是啊法叔啊香港你是不是在讀自己的篇文當年周恩來總理都經常說一件事華僑就是中國最大的資產看到有華僑的國家才有建設因為你看到今時今日越南也是因為當年有船民 很多華僑去到很多越僑移民到歐美國家又是這樣接濟祖國即是他們的祖國所以越南才可以發展起來所以你說不可以說抹殺了我們對祖國的貢獻靠內交盡量就靠籠拆鞋國家爺的歡心 保住他的位置香港就很容易玩好了法叔多謝你又很多人在排隊聽天再談過胡先生第二個早晨你好早晨大家喂你還沒上班啊你還沒上班啊上班不過我也要講這個話題因為今天你強勢回歸老實說沒有了你的聲音真的我們沒什麼親切搞不如先講正題我相信 我覺得特別開什麼種族都不要說,不要說某個種族,就質素低 我想說什麼好,現在為什麼要開放自由行呢? 當時2003年沙士事件,說香港經濟低迷 就撇開說,如果沒有開放自由行 你們香港經濟就大倒退了沒有水喉入來香港你們水井水你們只是井水沒有山水那你自己就什麼好像今時今日這樣我不要說某個種族哪個種族都好你們不停一個人吃蝕自助餐吃暴飛不停地賺日日三文魚日日吃蠔你不斷不理的好像真的689 首先現在是689應政權沒有人物小姐物小姐的賊下幫上位這些人大把人在駁阿爺誰不靠上位駁阿爺是盲目自己的良心首先他一件事為什麼要日日自由行呢還有現在的自由行是沒有監管的有日沒有出你要自由行你開放你當然是叉阿爺鞋開放自由行來掠水為了自己私人的利益犧牲香港那個飽受不到這樣的 你是沒有為了香港前途著想你不是為香港現在自由人是為香港嗎是為了私人利益為了自己的政權為了再坐多幾年為了自己一個月又可以鬥多些錢現在問題就是怎樣解決這個問題現在我們香港看到的了現在租金的問題你都百物騰貴樣樣就是相輔相成的一物相成就是一個惡性循環現在生活呢 現在雖然說有最低工資保障但是無補於事的我問你了老胡沒有了自由行我們回到主題香港會不會倒閉我覺得不會倒閉百分之一百不會倒閉如果我倒閉我不姓胡好了那你想不想香港沒有了自由行啊 你想不想香港沒有自由行呢我就覺得有些旅遊業減一點吧如果我說沒有自由行首先我覺得某個種族都有一個規劃現在六百多個政府是沒有規劃的即是一定要有個規劃這些旅客我們的承受力我們要做一個壓力測試 究竟每天有多少旅客來香港我們可以不影響我們香港人的生活和我們的通貨膨脹因為現在我接觸自由行的人都不少每個人都講國語老實說現在我們很慘的一個人我們自己享受的東西在醫療設施各方面感覺上都要霸佔我又不想那麼仇視他們我們接觸自由行我覺得跟他們說 我就很多人跟我說我都問我在尖沙咀問我買電器買衣服在哪裡便宜我說招沙咀這個地區你買東西不用便宜了我說你要去買就去深水埗那些劏人的你是啊買我們見到外地來的我們都應該都是要賓至如歸的老實說我覺得這樣香港人要冷靜一點我們視為蝗蟲不要視為一個民族視為一個行為 如果行為不是一個人的行為我就說這個行為就是蝗蟲吳先生吳先生阿洞真的是說真話行公義好我們下一位聽眾Anne你好早晨各位我在大埔住在葵涌上班每晚都要搭地鐵巴士轉地鐵這兩年很多內地人 差不多我們放工時間去都回大陸很沒禮貌的人你坐火車正常你都要排隊他不是的他一有人站在那裡他就在旁邊站在那裡門都沒開就閃閃了過來好了算了你這樣的沒禮貌我們都不理你了人家還沒出來他已經閃閃進去了然後進去裡面就請人挨著那個扶手或者如果他們有得坐的人呢 明明看到有那些大肚婆老人家他不讓的他們是不讓的很沒有人性很沒禮貌有時候有些人瘦一點四個位坐四個人如果你只有一個人下去其實很辛苦他可以兩個女生一起摺下去只有一個位的位置他不理你人家開你那香港人頂不住你就會起床他就又瘋了 還有一件事我頂不住的就是我在上水住的時候我很喜歡坐火車我就坐頭等的你會看到有些人是薄懵的他又不去額外給錢經常說我不知道總之你就覺得香港沒有自由行香港不會倒閉的是不是 不會想的，怎麼會想的，香港一向這麼多年都沒有了，這幾年而已，而且我覺得自由行多了，質素差了，其實香港的罪惡是多了。好了，今天不要去小維康和萬寧一天，明天去回吧，我支持你，大班。多謝你，馮小姐你好。 早晨，你好，大班，阿宇文和林柏，你好，我想說回進入你們聽，其實昨晚我看News說梁振英的民望升了，其實我很想，但其實是很不道性的，因為其實我應該大約10日前左右。 他就randomly抽了我打了我的電話，就mobile就跟我問了一堆問題的。其實最初的問題是1分是最差的，然後5分是最好的，問了你很多，你對香港政府施政有什麼意見，你覺得好還是不好，1至5分是平，他就最初講了這段話，然後就開始一直連續問了一堆問題，問了5、6條。 突然之間他就停了那些問題之後他就中間又改了機制，然後那個機制由最好的是1分，最差就反過來是5分，你對看了他突然之間是5、6條開始，好像是6、7條那樣，五分鐘不是像你那麼心水清會答錯的，是啦，你明白嗎，昨天看完News那個我就知道 他根本升了，就根本有些人心水不清，或者中間他一直覺得他煩，就是那種感覺，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對自由行啊，你覺得個意見好定唔好？即係問埋啲咁嘅問題，咁變咗咧，你會將後屘嗰啲咧，你就如果你啲人係即係冇心水清，好似諗下咁講，你聽得唔真，你就全部一人撳翻一一一一咧，咁你咪變咗將佢嘅民望推翻高咯。 你自己咧，當時咧。你自己當時有冇窒咗一下？突然之間佢轉咗呢個。 窒一下㗎，佢中間講咗嗰段嘢就係話，而家以下嘅問題咧，就一評分係最高嘅，唔係評分係最低，即如此類推咁樣啦。 我哋咧， 跟住一開波就問梁振英對香港嘅施政表現，你哋滿意定唔滿意啊？咁樣，跟住佢就 本來俾開一分嘅，以為一分係最低分嘅，你俾咗一咧就變咗最高啦。 跟進下，呢件事要跟進， 呢個手法有啲誤導嘅。 我哋今晚咧，我哋要咧就嗱，你留意我哋自由風啦，我就會叫我啲同事咧揾阿鍾庭耀咧，今晚等阿森哥咧 講清講楚嚇， 講清楚呢樣嘢。嗱，我哋今晚， 小姐你 今晚 都 打俾你都得啊嘛， 係咯。 可以、 我哋找到鍾庭耀之後就叫就你跟他對話了，你問一下他好不好？ 是啦，即我覺得是即完全是不到，即我昨天即在這裡看電視即看 Cable 都是民望升了，我只覺得打個特區沒可能 民 望升 了，原因的因為 他現在第一就講嘢，第二就走了上大陸，我們覺得耳根清淨的嘛，你明白嗎？ 通常 好啦，節目時間夠了，多謝你啊， 多謝小姐，多謝 大家，拜拜， 多謝曬， 拜拜拜拜。 D100 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D100 大聲台， 還聲於民。 Voice of the People， 還聲於民。